是形象过万镜，脑海中飘送，一些记忆于我心，又再三翻弄。若青春快要逝去，那炽热为何未冻？难道这叫情动？爱念如像个玩笑，难被理智操纵，匆匆每天风雨中，愿你可珍重，让天天过这份爱，也会无形中加重，沉重至令人一刻不放松。你是平静岁月里悠悠全没再重要，如像我已失控，甘心在每一秒钟待你可感动。若果一切注定了，教我如何不心痛？难道你舍得我一生都像个玩笑，难被理智操纵，匆匆每天风雨中，愿你可珍重，让天天过这份爱，也会无形中加重，沉重至令人一刻不放松。你是平静岁月再重要，如像我已失控，甘心在每一秒钟待你可感动。若果一切注定了，教我如何不